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一梦，你今天是不是情绪稍微有一点不正常？ 我情绪有一点。 发生了什么？ 我情绪有一点激动。没有啊，因为今天是本年度的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月，然后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 哎， 对，然后我和小雨跟大家见面。先来说一下。 那又怎样？又不是这个月不会再见了。 2018年最后一个月， 哎， 然后我比较激动吧，感觉这一年过得还蛮快的。 嗯， 这样吧，我们现在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 哎，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是什么主题？大家为什么要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对，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主题。 哎， 我们的主题是今天是甜而不腻的高冷粉色妆容。 哇，甜而不腻，这好像很难。 就是甜而不腻，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少女感的一个妆容。 嗯，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美妆达人唐唐。来，唐唐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Sorry， 我没有开这个嘉宾的声音，您再说一遍。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唐。 啊，还有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心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雨。 嗯，然后今天呢，我们四个女生呢就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妆容到底应该怎么画，包括它的一些小小的细节。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模特呢是我们的小雨，因为小雨 可能我们这个节目实在找不到模特了，知道吗？只能找到我来。 不，因为小雨非常喜欢这种少女感的妆容。 不是因为我本身的少女自带少女感。 对啊，就是她自带少女感，所以她很适合这个妆容。当她今天问我，哎，一梦，咱俩今天谁做模特啊？然后我就说，嗯，还是让小雨做吧，因为我觉得小雨的少女感真的很爆棚。 非常感谢你。 好，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了解一下这一周的时尚资讯。 欢迎回来。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就是要给大家种草一个赤茶色、枫叶色，而且不到百元 get 这些今年最火的口红颜色。哎，什么叫赤茶色？首先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啊，就是今天要给大家种草的这一款呢是美宝莲的纵情耀星钻系列的耀星钻系列的这个唇膏。这款唇膏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是109元。在去年的时候我买过这一款唇膏，不过不是这个颜色，对，是一个别的颜色。 这也是好用的吗？滋润度什么的 非常好用。我记得有一次我拿过来过，你有印象吗？ 因为你拿过来过很多根口红、我很难辨别出你说的是哪一根。 这样你再看一下这个包装，对，有看到吗？我们的嘉宾应该也能看到吧。对，就是这一款口红，而且去年是陈伟霆代言的。 哦，真的吗？ 对，他代言的这款，对，女士的口红。 那为了陈伟霆，我想尝试一下。 真的是可以的。这个 糖糖，你有用过这一款吗？化妆给别人化妆的时候， 这一款倒是没有用过。 但是你知道吗，糖糖？ 知道，因为去年真的非常非常火 非常火。 对， 去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秋冬的季节，我买了一个枫叶色的。然后这一款的颜色呢，我们 你好像每年都会买枫叶色的口红 哦，每一年。 今年你也买了枫叶色。 然后前年我买的是那个 YSL 的， 今年买的是迪奥。 对，迪奥。小雨太了解我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外观的设计 还是挺好看的， 比较中规中矩，简洁大方的。然后呢，属于是有点透明，就是那种玻璃质的那种 果冻的感觉。 对，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我们刚才说的是109块。而且呢，它一共呢有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呢分别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款是赤茶色，然后呢还有一款呢是58号的是鎏金奶茶色，还有一个是干玫瑰色，还有一个呢是43号的金闪枫叶色。 哦，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质地啊，它的质地呢就是为什么它是唇膏呢，所以就是比较润，一个是比较润，再一个上色度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但是我说实话它这个持久度并不是很好，就比如说啊你涂一会儿就会感觉它有点掉色了。对，是这样的， 掉色了也挺正常的吧，再涂呀。 对，哎，但是我发现我今年买的那个迪奥的那款不容易掉色，我不知道你涂了有没有感觉。 我后来没有用过那一支，因为我用那一支就是很像后妈，你知道吗？就是涂上之后显得特别凶，很恐怖，所以我就不再用了。 小雨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带来了他那个迪奥的红管的那个色号， 好像是6几几。 八五幺， 对。 然后他涂了之后，他觉得他像后妈，但其实没有，其实很漂亮的。对，那个颜色厚涂是很好看的。然后我们他说了一下它的这个质地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颜色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萌给大家找的图片，就是涂在这个手上之后。哎，我们的这个机器有点好，看一下。哎，这款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56号的星钻赤茶色，也是今年比较大火的一个颜色。小雨觉得怎么样？ 就是比较知性美吧，我觉得 是，而且还有布灵布灵的感觉。 嗯，还不错呀。 是，所以这就是一梦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口红，是这个是美宝莲的这一系列，大家可以去购买，而且它价格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个呢是给大家种两个色盘的眼影，哎，也是今年非常火的。这样我给大家先看一下吧。首先第一盘呢是这一款，哎， 这个火了很久了呀， 火了很，而且它是今年新出的， 是不是化妆师人手一盘的？你有没有？ 都会有它的， 都会有，因为它就是颜色很多，然后你用起来很方便。 是， 对。然后呢，这个品牌呢，它是，属于是欧美的一个品牌， 价格好像也还不错， 价格 不高， 好像这么多 的， 而且十二个颜色，好像也就代购的话，好像就是300-400吧，400块钱吧， 对。 400块钱，然后它有很多很多的颜色，我们刚才看到的只是今年新出的一款的颜色，其他的颜色大家看一下，这么多颜色可供大家选择。然后今年它的这个主题呢是属于是樱桃粉， 对，樱桃粉。然后呢， 就是右下角的那一个。 哎，对，就是刚才第一次给大家展示的这一款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色呢，虽然叫这个樱桃，但是整体呢也是一个橘粉加这个紫色的配方。 今年好像不光光是眼影，在任何的部门，什么衣服呀、鞋呀、包呀，所有都很流行粉色。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12款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好美，我感觉把我们两个人挡上变得更好看了这个屏幕。 然后它的粉质呢，我说实话就是延展性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说实话它这个眼影我用过，就他们这个所有的系列我用过一次，就是感觉虽然延展性很好，但是它需要多涂，多涂一点才能上色会比较好一些。糖糖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然后最近其实还有一个跟它很像的，就是 Tom Ford 的，好像是 几号， 几号色不太清楚了。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CT 的，对，他们的颜色就很像，然后很多人前段时间也疯狂的找代购在买。 对 ，CT 哈 ，CT 是一个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品牌。 对 对，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粉质，因为上色度什么的都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高级， 就比较豪华。 Okay, 对，好，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显色度呢是4颗星，然后呢，顺滑度呢是3颗星，晕染能力呢是4颗星，它的飞粉情况有一点点严重，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种草。 你说眼影飞粉吗？ 对，它的飞粉有一点， 就是一边走着走着它就飞出去了。 我的意思是 会掉色了， 掉，会比较容易掉。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眼影呢是，哎，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很漂亮，这款超火，就是好像就火了半个月吧，近半个月火的，知道吗小雨？ 我不太知道。 所以小雨立刻的眼神张望到了糖糖。糖糖知道这款 知道知道。 这款 他我一直在期待某一个节点问到他，然后他说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说那你怎么配当化妆师出去？ 肯定知道。新宇有没有在朋友圈什么刷到过这款？ 我有这款耶。 你有啊？ 我有这款 啊， 我是最近刚买的这款。 哦，这款你买的价格是多少？ 就是找的代购买的，就将近可能那代购高一点，就是将500块钱。 500块钱， 对， 长得还是。 它是几个颜色呀？一盘？ 我们来看一下。 挺多的。 哎，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这个应该是有。 哇，这个就算是不用摆在那儿，看起来都很开心。 就是觉得它很好看，就一定要买的那种。 很好看，它是一共18个色，18个颜色。 哎，那它是有色系可选吗？还是说就这一盘？就是一个 它火的就是这一盘， 最火的就是最近只有这一个是火的，来自是迪拜的神秘力量。 好想要哦，好想现在联系一下大猴。 对它的窜红的程度就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那种，就是因为它的广告打得也非常好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今年比较出色的两个颜色，就是这个布灵布灵的颜色。 对， 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 超级好看， 而且感觉涂上就是那种高级闪， 对， 不是低级闪。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嘉宾专门就是拿到类似于这样的颜色的眼影。其实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和小雨其实属于是保守派，就是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不太敢就是尝试这种很布灵布灵的这种感觉，因为怕太浮夸。但那次我们尝试了之后，哎，觉得还挺好看的。对，所以这一款眼影还是推荐给大家，而且它广告真的打得非常好。这一款颜色呢，珠光的就不用说了，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珠光还闪片呀什么的都非常好。最关键的呢，它这个色盘里面呢有一个打底膏。对，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横排的第一排的第三个，就是它的打底膏。 感觉跟左下角的那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左下角的这个什么我看的也是可能是这个屏幕上显的吧。对，但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第三个应该是打底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它的显色度呢是4颗星，顺滑度呢是4颗星，晕染能力4颗星，然后飞粉的情况呢一般般，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掉。对，这就是 给大家， 就算飞也很值得买， 是真的是很好看，颜值 太好看了。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眼妆呢，我们希望就是大部分画出来的眼妆是那种低调不夸张的一种效果，所以这两盘眼影呢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我们女生就是很矛盾，又希望画出来的眼妆呢很干净，又希望它可以闪闪的。 是的， 但有的时候如果闪的话画不好可能就会显得脏，但我们又不希望那样，就是很 矛盾。如果太闪的话就是会显得眼比较肿。对，所以大家在购买眼影的这方面需要大家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的外包装，女生都是颜控嘛，再一个就是配色，还有它的显色度，还有它的粉质，大家一定要考虑全面。 当然你也可以只考虑外包装。 对，当然如果你有很多你比较多金的话是可以只考虑外包装的。接下来呢给大家要评测的几款精华，比较大牌的精华。我上次看了一个就是关于美妆的一个帖子吧， 然后你还有截图发给我，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我在那个某书上面还看到说，如果全世界只允许你什么，只选择一个化妆品，你会选择哪一个？很多人都说会选择精华呀。对， 一定会选择精华呀。 一定会选择精华。 对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一款吧。先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一个黛珂的小紫瓶，价格呢也是还是比较美丽的，大概是50毫升，600块左右一瓶。这款保湿程度，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两个嘉宾现在用的都是什么精华？糖糖， 然后我用的伊索的， 保湿的是吧？ 对， 心语就不用问了，我们心语是一个。新时代比较异类的女生，她不用护肤品的，她是真的不用， 底子好没有办法。 然后呢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要说的第二瓶精华，是娇韵诗的这款精华。这款精华其实它的口碑呢，我们先说一下它的价格吧。它的价格大概是30毫升，这上面可能有点不太准，咱们买的应该是50毫升吧，50毫升600左右。对，大家找代购啊或者自己去购买的话，大部分也就这个价格了。所以这款精华说实话有一点褒贬不一吧。有人说用了这款精华之后感觉肤质会变黄，但是在这里要澄清一下，那天我还给小雨特别说了，因为小雨给我严重种草了这款精华， 对， 就是说你一定要买，然后我买了。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你知道吗？是因为这款精华我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次，我觉得它性价比很高， 对， 然后我用了很多瓶， 对，所以我才买了嘛， 用了好几年。后来他就问我，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说有人评测说用这款时间长了之后会变黄肤色，因为它的这个精华的质地就是比较偏黄的那种。然后呢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妈呀，我变黄就是因为它害死我了。后来我非常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不是。对，因为我之前非常白的时候，很好多年前就用它，也没有变黄。 就大学的时候就， 对，没有变黄。 而且 所以变黄可能是我自身的问题，不是它，可能是年龄逐渐老去。 小雨一直说自己黄，但我现在都没有觉得它很黄了，瞎说八道。我们来说一下这款精华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我真的是那几天一直在查，因为这款 你现在有开始用吗？ 我还没有，我那天只用了一次。 你怎么真的沉得住气啊？ 我真的，因为我 你知道所有东西，新的东西只要到了我们家，我就会立刻把它拆开。如果我现在脸上化了妆，我想试一款精华，我就会立刻卸妆抹上去。 天啊，我倒没有那么夸张，我还是因为 我就是这样的神经病。 昨天晚上我的这个好朋友心里在我家的时候，我让他用了一下，很香，味道很好闻。然后其实它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娇韵诗。 我不敢听你讲，我怕我听你讲完之后，发现我这么多年都没有使用对过。 没有，你这次可以，一定这次听我说完，一定是使用对了。就是呢，就是它应该分那个大滴和小滴。对，如果冬天的话用大滴就可以了，滴两滴之后呢，在这个双手呢给它就是相当于捂热了。捂热了之后呢，你是以按压的方式去涂这个精华。对，不停的在按压脖子啊什么这个地方，就是按压的去再涂这个精华就好了。 这有什么可讲的？ 就是它不是就是很多人就从那个手里面就是这样拍来拍去的。有的人会有这种误区。对，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是以按压的方式。 对，而且有些人喜欢这样搓自己的脸。 对对对， 千万不要这样。 对，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好，我们来再说一下红透已经红透了的这个红腰子。 对，资生堂的红腰子，这款价格呢，也是也不太美丽，反正都是50毫升，大概是800多块钱吧。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保湿，然后呢是抗炎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对，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HR 绿宝瓶，这款精华我貌似啊在这儿，绿宝瓶这个是赫莲娜的，有用过吗？小鱼 用过啊。 啊，好用吗？ 毕竟活了那么，比你都活那么多年，这些我都用过。这款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混合偏油性皮肤的，因为它不是那么的保湿，然后我觉得对于皮肤比较干的，像我跟一梦这种都是皮肤很干的女生，可能不太适合。 好， 用起来我觉得无功无过吧。 好，那这一款呢，它的价格有点贵哦，是大概30毫升是900多块呀。 我不记得多少钱了，因为我用了很多很多年前的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款精华，其实这款精华我还是挺推大家的。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精华，还有一款是兰蔻的新精华基底液。我们说这个有的精华和这个基底液它是不太一样的，那基底液肯定就是用在这个水和乳的前面了。对，然后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黑瓶吧。小黑瓶呢，我是亲自的试验过的，就是我用过一次，那一个冬天我都在用。它的这个成效呢，说实话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一些敏感肌肤，同时呢爱长痘痘的人使用的。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挤了你一颗痘，你涂上这个兰蔻的小黑瓶，你第二天这个痘也没有什么痘印，就会消下去，是真的很管用啊。这个是我真的是力推的一款。然后雅诗兰黛这款我并没有用过，它大概的价格是30毫升是590块钱， 这个我有用过。 然后那个小黑瓶是30毫升是760块钱。 雅诗兰黛的我有用过，糖糖有用过吗？ 雅诗兰黛的我 是小棕瓶， 太年轻了可能没用过。但我用当年我用这瓶的时候我也很年轻。 这款你用的感觉， 可能因为我当时太年，当时比你现在还要年轻，所以我觉得当时并用不出来什么太大感觉。 就是雅诗兰黛它在保湿和抗敏方面做的， 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一款很红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不好闻，而且 有点中药吗？ 说不上来，就是不是那种吸引人的味道，然后瓶子也不好看。 好吧，那我们就是这八大精华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推荐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接下来呢给大家说 还有一个小灯泡没有说呀。 哦，不好意思啊，小灯泡SK2 的小灯泡，这款你来介绍吧，我觉得你一直在使用，比较有发言权。 我使用了一瓶，大家就在前几个月吧，我非常认真的用完了一瓶。因为怎么说，因为这次生完孩子之后我非常难过，感觉自己变得很黄，我就想那我要开始美白咯，于是我就认真的买了一瓶 SK2 的小灯泡那个精华开始使用，每天早晚。 这款有保湿的作用吗？ 没有， 只是单纯的美白。 这个用完了之后，你一定要在，像我是干性皮肤，就一定要再叠加一个保湿的精华上去。 所以你叠加了娇韵诗的？ 不是，我叠加的是 Pola 的。 哦，精华。 对 ，Pola 的保湿的精华。对。然后呢，这两款叠加使用，用完了一瓶下来之后，也没有人说我变白了呀，所以我就没有再红痘了。 因为你一直很白啊。 就是这样哦。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几款精华。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美食，就是因为很少在节目里推荐大家美食这个，因为我觉得女生们难免都喜欢。 我觉得一梦推荐美食可能能撑整个两个小时，一直在不停的讲， 因为我很爱吃。对，那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日本拉面，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的，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款日本拉面呢是一个半成品，而且它的汤底和面体的本身的质量也是非 常好。你是不是自己在家做过？ 我没有，哎，我是现在已经在刚买，然后在这个路上。 哦， 对，很好吃，而且真的很好吃。我就看它那个一些网上的推荐是还是挺好的，你可以配上这个午餐肉啊、花生米啊，还有老干妈，哎。很不错， 阿姨。 然后小雨可能不太理解，她觉得这些都不可以吃。然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曲奇，一上口呢就上瘾的一个小曲奇饼干。我们看一下它的样子，哎， 珍妮曲奇 是不是很可爱？ 我吃过这款呀。 我没有， 我吃过，非常好吃。 我是想买这款呢， 在香港很红。 是，我知道。然后呢， 你们吃过这款曲奇吗？ 没有， 特别好吃。它跟普通曲奇不一样，它就是一放到嘴里面就化掉了， 就化掉了，就像 因为它放了超越就是正常曲奇很多很多倍的那个黄油。 嗯，那它是不是保质期很短？ 对 对，嗯。而且它打开盖子的一瞬间，就是那个黄油和牛奶的香气就一下子扑面而来，对，口感应该是很不错的，奶香是比较浓郁的，所以推荐给大家两个比较好吃的零食。同时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曲奇呢，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还有色素，所以对身体呢也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嗯， 大家 除了胖没有什么别的毛病， 除了胖没有任何的毛病。 我建议你们少吃一点，因为这个曲奇我有研究过它，它热量非常高。 对， 它因为它的那个块很小，大概一块只有这么小。然后呢，一块就100大卡左右。 Okay, okay. 所以我建议你们千万少吃一点。如果吃多了的话，可以关注每个星期四潮流梦想的健身板块。 好好好好。我就知道小雨一定会推荐他的健身板块。就只要我要推荐吃的话，他一定会就是立刻。哎，我跟你们说，它的热量有多少多少？ 真的热量很高， 燃烧你们多少卡路里？ 你们千万不要吃超过4块一次，不然很可怕，后果你们自己去想吧。 哎，他还告诉我，就是我，因为我有一次跟他说我要吃葡萄，他跟我说葡萄一天只能吃 十颗 。嗯。对，但是我没有听，我吃了一串。好的，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 哎，好的，那在接下来的第二时段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大家种草一个甜而不腻的冷粉色妆容，然后我们的嘉宾糖糖将会在现场来给我化妆，以及告诉大家这个妆容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还有他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会推荐的一些美妆的小产品。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 拜拜。 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 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甜而不腻的高冷粉色妆容。 哇哦。 对，然后今天呢也有请到了我们的美妆达人糖糖。 Hello。 今天糖糖呢要给我们教我们这款妆容到底应该怎么画，然后还有一个嘉宾呢是我的好朋友心雨。 Hello， 大家好。 然后呢？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跟 种草 大家种草一下这个妆容。那种草这个妆容之前，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呢？所以就让糖糖呢，首先来给我们推荐推荐。首先，我们需要的这个道具，就是化妆的这些道具， 就你认为就是甜而不腻的粉色妆容大概都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对， 首先粉底肯定是要存在的。 隔离。 隔离是包括一些化妆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刷，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平常对刷子这一块就不是那么的注重吧， 有一点抵触，说实话。就是因为觉得 为什么会抵触呀？ 不是因为你知道有的人他用手就可以画完，然后他就觉得哎，我没有必要用这个工具刷。 我就是化妆从来不用化妆刷的，我用腮红会扫一下，其他都不用。 眼影呢？ 眼影也不用啊， 用手， 就手。 对，很多人都是用手解决。 对，所以其实要画的精细一点，还是得用这个化妆刷。 对，我个人是建议，就是粉底刷其实可以用海绵蛋去代替了，但是像眼影刷、腮红刷这一种还是很有必要存在的，它确实可以让一个妆容显得更加的精细和干净。 哦， 对。 好看。 对，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糖糖有没有什么东西啊重点要推荐给我们的？ 我觉得我最近的话就特别喜欢这个腮红贝玲妃的，它是 刚刚我看他摆那个一箱东西的时候我有看到 贝玲妃， 我觉得哇好好看。一梦你看一下，非常美。 好我们哎，我们用这边的这个镜头可以看得到应该。 对， 是 就是 这个是腮红。 对，腮红还有一个 修 容， 它是一个限定版吗？ 限定版。对， 就是我在店里可以买得到吗？ 其实这个也是我生日的时候我朋友给我 送的。 对，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很美，因为它这个是之前很火的那个蒲公英，应该很多人都有买过。对，很多明星也很喜欢用，因为它是你刷很多层它都不会显得颜色过重。 哇 哇哦。 对，反而就感觉是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那一种 比较自然的感觉。 对， 比较舒服， 很喜欢哎，我会喜欢， 我很喜欢 被种草。 我想知道这个多少钱，价格是多少？ 我就不太清楚了。 没事，我们可以百度一下。到时候 还有这个修容的颜色也是，因为我们平常可能绝大多数买到的一些修容会觉得偏红或者偏 黄。我觉得这个送给女朋友什么的，女朋友肯定会很开心。我是在跟我们导播间里面的小哥哥讲，这个女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哎， 对， 非常好看，无抵抗力，而且它自配一个刷子，你还不用再给他单买刷子。 是 导播小哥哥，你有在听到我讲话吗？可能自己已经去百度了。 对， 颜值爆表。嗯， 好， 好好看呢、哦， 真的好好看。而且他这个修容的、嗯，因为我们平时如果自己修容的话，就是很容易修成那种大胡子。 对， 就用刷子的话， 对 对。所以这一款的颜色会不会就是没有那么重？ 妈呀，不行，实在是太喜欢了， 没有那么重。哎，这样吧，你把糖糖拿过来，让我们看一下。 对对对，你们可以看。 好，我们现在现场看一下。 对对对， 这是我们星期六非常欢乐的种草的时光，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种草。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手里呢拿到了这款，应该宾利 盒子也很好看， 好好看， 天哪！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看这是它的这个盒子，哎，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里面是这样子的，可以看得到吗？OK， 哇， 真的很好看。对，然后这几款的，这个上面全是这个腮红吗？ 对， 上面基本上都是腮红。 腮红，然后只有这一个是修容的。 这两个是修容的，下面这两块是修容的，然后旁边是一个小刷子。 哇，很棒哎！ 还有一个镜子哦。 对， 还有一个镜子，我可以直接修完容自己就这样照一照。我的妈呀！ 对，很 简直没有理由不入手。 所以今天呢，就顺便给大家。种草了一个， 马上那个12月24号要到了，大家可以着手准备送给女朋友了。 对对对对对。 OK， 好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刚才你推荐的这款眼不是腮红，腮红，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粉色少女妆的话，说实话我觉得腮红还是很重要的。 腮红真的要用很粉的颜色吗？少女妆， 我觉得粉色或者偏裸色一些会比较好看。 对，高冷粉色妆容吗？ 对，看起来会比较的舒服温柔这样。 对，挺好的。那除了这个腮红的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眉毛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因为就是今年开始吧，眉形就开始流行比较自然，就随我们自己的这个眉形，不像在过去什么一字眉啊， 对， 就是 之前很流行过。 对对对，我大一的时候特别流行那个一字眉。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自然眉比较好看。所以对这个眉形有什么一些要求吗？ 眉形我个人是觉得自然眉它是比较通用的。如果说画这种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柔和一点的，线条感会好一点。那种太过于锋利的眉峰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会显得攻击性太强。包括一些太偏欧美化的挑眉也是不太合适的，虽然说要高冷，但是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场，出现那种抗拒的感觉。 那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的眉毛的形状，如果要画这个妆容的话，会给我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可能会稍微再把你的眉头抬上来一点点，然后整体梳理得更加的根根分明一些就好。 因为其实小雨长得是脸是比较立体感的， 对， 而且她眉骨比较高一些， 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化这个妆还是挺好看的。 对， 是 我化什么妆不好看，你现在给我说出来。 什么都很好看啊。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那眉毛的颜色呢？眉毛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你的发色这一种就挺好的，就这样子的发色搭配上一个棕色系列的，浅棕也好深棕也好都是挺好的。像小雨这一种呢，可能就会显得更加的就是没有那么活泼的一个颜色在里面。 我就是自然发色。 对，自然的。 对啊，对。哎，但是我看了就是一些视频，就是在说这个妆容，反而是黑色的头发。 我个人是觉得出来的效果我会喜欢整体都是那种浅浅的舒舒服服的，然后你再去着重强调某一部分的。 他就是不想画我，你发现了吗？ 某一部分的妆就会好看。 好， 因为每个人可能对妆容自己喜欢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审美不太一样。 对 对，确实是这样。好，那一般你用什么眉笔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一般用植村秀的眉笔，或者说 深蓝，就是砍眉刀是吗？ 对，嗯，深蓝是一个挺多年的，算是国产的彩妆牌子了。嗯，它听说它的成分是跟植村秀一样的，但事实上它的上色度还是要比植村秀要好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好，嗯，其实。不那么 OK， 对，因为植村秀这个它就刚刚好，恰到好处，它再好一点的话反而显得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对、 哦嗯、那支你说国产的那个深蓝的那个价格是多少？ 价格大概在40到50。 哦，四十到50， 国货价格都是很美好。 对， 对，我觉得不错、嗯、其实我觉得什么眉笔啊眼线啊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必要就是买特别贵的。 我的眼线用的一直都是日本药妆店的那种。 嗯、哦，我也是，就是很便宜、嗯，大概也就50-60块钱。包括、嗯、 我用的一直是 Kiss Me 啊、 哦、，Kiss Me 真的超级 好 用，好 用。 对，都在疯狂种草 Kiss Me。 就是我之前我换过那一些大牌的，被一些大牌吸引过去用了一下，发现竟然晕妆，然后最后还是乖乖回去用 Kiss Me， 我觉得好好用、啊。 对对对，你跟我说过。 对对对，真的很好用。我一般也是无限回购。 对，无限回购，不知道买了多少根了已经。 心雨呢？心雨就是。平时用的那个眉笔还有那个眼线笔是什么牌子的？ 哇，那就很平价的那种 啊。是什么叫不出名字的那种吗？ 对对对，就是 你是在哪买的？是店里吗？ 不是，就是淘宝， 淘宝上买的、嗯、哦。其实所以我而且我发现心雨他画一般画眉毛他会选择那种颜色比较黑一点的是吗？ 因为我头发是黑色的嘛，所以尽量就是选黑色的那种、嗯， 对，所以其实画眉毛的话一般都是和自己的头发颜色会比较匹配的、嗯、对。好，那其实除了这个眉毛的颜色还有这个眉形的选择，嗯，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有这个眼妆吧。眼妆的处理呢？ 嗯，眼妆的处理就是它要能看得出粉色的状态，但是不宜太重，因为大家可能对美妆稍微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粉色它其实是有一些显肿的。嗯，当然像小雨这样它本身有一个轮廓，就眼窝在这里，它不会就那么显肿 明显。嗯， 但一般来讲亚洲人他在这边都是有一些泡泡的感觉，所以如果让我来处理，我会在局部就是用重一点的粉色，如果说是大面积的话我可能就浅浅的扫粉色，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但都是体现出一个比较粉嫩嫩的感觉。 哦，是这样子的、嗯、所以眼影有什么推荐的吗？给我们种草一下。 眼影的话我比较推荐这一盘， 这一盘 对 也想要， 好好看哎。 是这个也是我之前就是找我朋友就代购回来的，当时也没有想很多说它的颜色配色什么的，因为那会儿粉紫色还不是那么火，当时流行的就是还是偏红棕色一些、嗯、后面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两个颜色配在一起真的非常的美、wow、你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哎，其实我总觉得就是买这么多就是这种颜色很多的这种眼影，其实你最后用的可能也就是那2-3块吧。 嗯， 是吧？ 哎，我想知道， 我觉得 这有一个比较有点偏绿色的这个颜色会怎么用啊？ 这个一般看画一些比较偏创意类的妆，或者可以帮它当眼线使用，就是一条压在这个你的内眼线之上。 哎，这个颜色真的很温柔哎， 好看哎。 超级温柔，它带的是非常细微的那种闪光在里面， 很好看。 哇，我看见那个小雨涂在那个手上确实很好看，我觉得都可以当腮红哎，当腮红也很漂亮。这个颜色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哎，可以吗？像这种眼影盘如果有一些偏粉的颜色可以直接当腮红吗？ 嗯，是可以的，本质上是没有问题。 对，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之前不是还有很多品牌都出了那一种叫什么唇瑕两用膏，嗯，就是又可以当唇膏，然后也可以当腮红的那一种。 是宾菲他们家的吗？ 对，很多很多牌子都出了。 我用了、那个、 也叫染唇液， 对染唇液 对。 但我觉得没有它没有多染唇，就是感觉它也会掉。 但是它出来的效果就非常的自然， 非常自然，而且我要涂很多遍，而且它那个毛刷是那种像指甲油一样的， 嗯，对， 涂在那个嘴上面， 而且我觉得好香哦。 对，很香，味道也很好闻。它有好几种颜色嘛， 嗯， 哎，有两三种吧，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对， 味道还不太一样， 嗯， 对，对，还不错。 价格呢？ 价格挺好的， 价格 很美 式的，很贵， 八一，就是如果在专卖店买的话，是100多吧， 那很好哎， 是100多吧？ 好像。200多，差不多， 是差不多，因为 它分大瓶和中瓶， 对对对，小瓶的这样子的， 嗯、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眼影是不 是？眼影， 对 对, 对，说到这个唇部了，眼影的这一部分的话，你是比较推荐就是用的稍微颜色稍微淡一点，对吗？ 对，淡一点。如果想用重一点的话，就不建议太大面积下手太重的去画了，就可以在眼尾或者说眼下这些地方，或者挑选那一种粉色的带有珠光效果的，但是不至于那么浅的那种颜色。像这个我就觉得挺好的 MAC 的，它出来有一点点人鱼肌的感觉，但它也是粉色系带金的， 嗯， 金闪，那么它 高冷，比较高冷的粉色， 对对对，那它出来的话就不会粉质也很细腻，所以它不会显得那么的臃肿， 嗯，对，好，是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粉色系的妆容嘛，其实主要凸显的也要是干净，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眼妆的部分要很清透，又不能太浓， 对， 就这样才会比较少女感。如果你用一些非常浓重的、很深的颜色的话，可能就会显得比较老气一些。 对，就是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就是如果你要是想画一个比较好看一点的妆容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突出你的面部的一到两个位置就可以了，不要全部都是着重点啊！我眼影要画重一点，我唇部要画重一点，然后我的眉毛要画重一点。 哎，那我觉得像这个甜而不腻的粉色妆容，是不是会在就是你觉得糖糖，你觉得是在眼妆的部分比较着重一点，还是腮红的部分？ 嗯， 还是嘴唇？ 我的话，眼睛会处理的相对的清透一些，着重点在嘴唇。 哦，嘴唇就要用一个比较粉的颜色。 对，然后质感可能也会比较的嘟嘟的感。 嗯哼。所以我好奇你在嘴唇上面大概会用什么样的颜色来画这个妆容？ 对，因为我觉得唇部还是蛮重要的。 对，可以推荐一下唇膏的色号。 对， 比较推荐这个 YSL 的7号色。 嗯， 7号色。 对。 黑管的7号色， 是，它是可能看着它这样子 看着不是很粉，哎， 对，不是很粉，是因为它里面带有一点点橘色调在里面，这样会比较适合我们黄皮肤的。 哎，我觉得有一点偏奶茶色的感觉。 嗯，对，会有一些，那它就很提气色，包括它的质地也是有分唇的效果。 嗯，好看的， 味道也很好闻，我就喜欢一切味道好闻的。 我也是，带拿回来看一眼。就是我 什么都想看， 每一次总是在被各种嘉宾在种草。这款是什么大卖款的吗？ 嗯，它不算是大卖款。 嗯，就是 YSL 黑管的这个通常的这个味道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 嗯，好好闻呢， 是很好闻。很好看，等一下你要是给小雨涂在嘴巴上， 对，但是也会叠加其他的颜色上去。 好，等一下一定要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只涂这个颜色的效果。 所以一个好看的唇妆，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来叠加其他颜色吗？ 也不一定吧， 也不一定的，对，只是 那一会儿 太浅了有一点， 嗯， 对。 可能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嗯，所以让它作为重点的话，它是需要叠加才能够凸显它的存在的。 嗯，所以是它是打底的一个功效，还是 打底？ 打底的一个功效， 嗯， 哦，就浅色嘛。 对啊， 我非常喜欢粉色。 Okay, 那也就是这个口红的颜色，也就是要选一个偏稍微粉嫩一些的。 对，粉嫩一些。 嗯，然后发色，你刚才说了，就是。其实小雨这个发，我挺喜欢小雨这种黑头发的。 是我之前也是这样子的，就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想说要染个什么颜色，最终还是以原发色打败了一切。对， 这现在是你的原发色。 原发色很好看呢， 就是。这个是我几天前染的，就我朋友他可能心血来潮， 非常好看， 很是一个很正很正的棕色， 嗯， 就没有任何偏向的那一种。 嗯，就是我那天刚染完头发是这样的，但我洗了几天之后又变黄了， 好像是挺黄的， 是，就是洗了几天又变黄了。 但你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不是，我刚染出来的时候是挺好看的，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偏黄了。对，焦黄焦黄就不太好看了。好，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甜而不腻的高冷粉色妆容是很适合那种初恋的感觉的，就看起来。 帮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28岁的我找回初恋的感觉。天哪，感觉好心酸。 而且我想问一下，这款妆容适合冬天吗？因为现在是在正在冬天嘛。对， 我觉得其实还挺适合冬天的。因为这个任何一个妆容，你可能在里面掺杂不同的色调的倾向，它就可以在四季里面来回切换。 哦，也是看你的搭配。 对， 就是我觉得冬天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爱穿一些浅色的衣服， 是就很喜欢白白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然后戴一个那种白色的帽子啊什么的，就是 白色大衣啊也都有人穿， 对，就很公主的感觉， 让我想到很日系的那种画面， 啊、对，就是比较日系嘛。 对，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些。 刚刚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画这个妆容要需要的一些小的技巧。 嗯，没错。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种草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眼影啊，还有眉笔啊等等。当然了，你一定要选择比较适合你的一些眉笔，或者是口红，还有这个眼影，因为不是一定是贵就是好的。对，而且 这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推荐给大家的一个理念。 对，是的。哎，我还想刚才想让那个我们的化妆师唐唐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国产的品牌。对，你有拿着吗？国产的一个品牌。 橘朵。 对。然后这一款，因为我刚才看了是很好看的。 妈呀，对于这种盒子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抵抗力，太好看了呀。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 是 它这一盘也有9个颜色。 对，这个是我自己就是买的一些颜色，然后把它拼到一块。 哦，可以拼在一起，它是可以自选的是吗？ 它特别方便，就是他们家色号特别多，我感觉有上百种的那一种可以去选择。 可是这几种颜色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好用。 对啊。 对，就适合我去用。它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好看，类似于偏皮粉色吧。对。然后我觉得今天也是可以用到的。 橘朵这个牌子是国货，它是不是上色度很好？ 上色度是真的挺好， 能不能拿过来给我们看 一 下？ 有一点点小小的飞粉，但是它的价位 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飞粉，其余的都还 OK。 对， 它的价哦，它这个盒子也是他们家的。 对，盒子是他们家有大盒小盒， 哦，然后颜色是你自己 DIY 上去的。 对， 这个好棒。那这样你 DIY 一盘会很贵吗？价格？ 不贵， DIY 一盘包括盒子一块可能不到200这样。 哇，好棒。哎，那这个 在哪里可以去 DIY？ 它在哪里有店？ 在哪里可以买到？ 我也想去做一个。 它有官方旗舰店在天猫。 哦，在天猫。 对， OK OK。 以前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整。 好好看哦。 很好看。对，所以我没有给大家种草一个国货。 是的。唐唐，你呢还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种草的东西吗？ 是的， 我这边这一盘眼影我觉得也很适合今天的妆容。 哦，这一盘眼影。对， 这盘眼影我有买过。哎， 对，小雨送给我了一盒 Can Make 的。 对，五号。对吧。 对 对，这一款也是不错的，它只要不用那个棕色的话我觉得就很少女系。 对，而且它中间这个盒子有一点那个，它中间这个颜色它是偏紫的，但它上去的效果也很美。对。 所以像这种一盒有5个颜色的眼影，它的使用的顺序网上会有出很多那种教程。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如果是画我们今天这个妆容的话，就用你手上这一盘的话。 对对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用这个颜色 最浅的一个颜色 给眼窝做一个打底。然后再用这个铺开。完了我再会叠加 浅棕色， 这两个。对，就是都沾上一些扫在眼尾这样子。然后再用这个提亮 就可以了， 只要不用就不用最后的一个了。最后一个当眼线， 它其实对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因为一般像这样子成品的眼影盘也好什么也好，他们的色彩都是搭配过的，都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其实不管你什么顺序遵循着从浅到深就一定不会出错。 OK 好的。 所以你觉得这一盘它的那个飞粉的程度会， 我觉得它还挺飞粉的， 摸着良心说是，但是谁让它颜色美，价格又很公道呢？ 对，它价格很便宜，所以飞粉这一点也是可以原谅了。 是，可以原谅。 我觉得还好，我没有觉得很飞粉。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 跟肤质可能有关系，我是比较干皮，而且我不爱晕妆的那种。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对，就还是看个人吧。 对，每个人的使用感可能会不一样。 好的，谢谢彤彤的推荐。那我们这一时段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时段当中，将会来现场把我当成模特，然后呢，我们来画这款甜而不腻的粉色高冷的妆容，也期待一会儿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效果。那不要走开，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吧。 我们整点之后再见，拜拜。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

就是在镜头里面和本人的样子都很甜， 而且我觉得我和糖糖的发型其实挺像的，只不过它是短了， 对， 是吧？ 对， 我们是那个辛芷蕾那个发型， 是今年很火的那 款。我能说我也是吗？ 是吧？你这款没有看出来， 我会自来卷，然后我头发多，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这款没有看出来，可能因为是不是剪完了之后长长了一点， 长 对 吧？ 对，层次 它没有那个层次。 所以糖糖，你剪的是辛芷蕾发型吗？ 嗯，这样就看出来 是的，哎，真的就是把这个一弄下来就是了， 一弄下来、就是、 好好看哦。 对，所以 它真的好美。 哎、小雨，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我吗？ 辛芷蕾的那个发型， 可以尝试，但我不想再剪短了。 对，不用剪短，你只需要剪一个层次就 可以 了。嗯、可以 啊， 对，你可以试一下。 好的， 好，那。刚才的第二部分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甜而不腻的高冷粉色妆容。 嗯， 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眼影应该怎么选择， 腮红呀， 对，腮红， 眼妆呀， 没错，还有这个 眉形啊， 唇部的颜色。 嗯，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小雨，还有我们的嘉宾糖糖一起来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妆容究竟应该怎么画。 嗯、我只想跟你们讲说，你们一定要收看视频直播，因为我太敬业了。我刚刚用那个在间隙广告间歇的时间用湿巾， 给你个特写， 用湿巾把我自己卸成了素颜。我的妈呀！虽然我本来来之前就是要当模特，没有怎么画，但是我自己有画那个BB 霜，然后还涂了一个口红。我刚刚又把它全部都擦掉了。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以前说如果你不涂口红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像生病的那种感觉。 对， 对，就气色不是很好。 对， 所以口红很关键， 口红真的很关键。 好，你去吧。 好的。 好，我们现在小雨呢，还有糖糖呢，现在已经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内。然后，哎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由于我们小雨的身高有点太高了，所以呢，他不小心撞到了头。好，我们等一下就能看到我们糖糖呢在现场给我们示范这个高冷粉色的妆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星宇一般画这个化妆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眼影？是大地色吗？比较偏大地色。 对，比较偏大地色。 然后 眼睛的问题，肿眼泡。 哎，小雨， 哎， 我打算下有一期节目，在我们这个月的有一期节目，我想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肿眼泡的问题。肿眼泡这个人的这个眼影到底应该怎么画会比较好一些？ 那你肯定得请一个肿眼泡的人来。 对啊，我闺蜜就是。 哦， 所以今天她说，哎，你们画这个妆容的话，需要就是什么关于这个肿眼泡的问题吗？她很想知道，因为她经常看一些美妆的视频，就是告诉你这个肿眼泡应该怎么画，但是请的那个模特呢，都像小雨这样的双眼皮、大眼睛，她说根本没有什么用，所以到时候有一期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 肿眼泡可以用就是相对深咖色一点的去， 所以肿眼泡是要避开粉色系，对不对？会显得更肿， 尽量避开粉色系。对，因为 那肿眼泡的人就填不起来了呀。 大家可以用我刚刚说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在眼尾或者在某一个局部去展现这样子的粉色，但是整体的话还是让它偏哑光一些，然后能有深色消消肿这样子。 我们今天化妆师真的很美，忍不住一直仰望它， 是很漂亮， 好美哦。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画了，对吧？ 妈呀，我真的像生了病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不过灯光打的问题。 OK， 我们灯光有点太强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要给我们小雨画这个粉色高冷妆容的实时的状况了，大家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呢是保湿，对吗？ 先做清洁保湿这样。 嗯，好。因为我和小雨都是干皮，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化妆之前肯定都要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因为做不好的话，尤其在像北京的这样的冬天，我们就很有可能起粉，就是脸上起那种干皮就很丑。好，所以你刚才给它擦的是乳液对吗？还是水？ 现在是用水在进行再一次清洁。 嗯，二次清洁。好的。 后现在我们可以上一些精华这样。 嗯，这款精华是那个澳洲的对吗？ 对。 嗯，这款好像就是单独如果配上一个它的一个乳液，稍微乳化一下，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 它的味道还不错， 味道我觉得闻着就很安心， 对， 比较舒缓， 嗯，就是那种木质的那种味道， 哎，很像是在那种就是美容院里面， 对，推对就是那个精油的那个味道， 好闻的， 嗯。其实主要是给小雨的那个两个。就是 主要是为了让我安心， 打个腮红的那个地方，就是让它稍微颧骨的那地方， 对，还有鼻翼， 对，鼻翼那块是多打一些，因为很容易起皮。 哦，其实大家自己在化妆的时候，也可以在妆前多涂一些精华，这样可以让底妆更服帖一些。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实在觉得护肤完之后皮肤还是有一些干燥的话，可以在粉底液里面滴入一两滴精华。 嗯嗯，好。因为为什么？说实话，当然大家也一定要选好我们的妆前的一些，比如说妆前乳啊，或者是我们要擦的水或者是精华，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冬天你混不好的话，容易脸上搓泥，就有的时候化起那个妆。 对，尽量避免选择带胶质的， 嗯， 因为胶质成分它会就是绝对基本上绝对会起泥。这样 什么叫胶质成分？比如、 我想一下，有一个产品它就是胶质成分很明显的那一种，其实很多精华类的它们也有带胶质成分在里面。 嗯， 这个面霜的味道也很好闻嘞。 对，搭配起来又我觉得还挺好。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所发生的，不是所发生的， 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吗？ 现在我们小雨正在，糖糖呢正在给我们小雨画这个粉色高冷的妆容。 哎，一梦，我觉得化妆师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很近距离的观察糖糖，我觉得她就是首先她皮肤本身就很好，然后她给自己画 的 底妆就非常精致，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我每次 根本就找不到她的毛孔，对吧？ 对，我每次在那个日本的时候，我就会感慨，就是日本大街上那些女孩子，她们的那个皮肤感觉都是吹弹可破。 嗯， 特别好。然后我就是很少会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见到这样会化妆的女生， 很 当然你皮肤底子首先你要好， 嗯， 然后糖糖就是简直了呀。 其实 很少见到这种甜而不腻的化妆师。 对，我们今天化妆师长相就是甜而不腻，非常符合主题， 对， 所以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 是的，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是听起来有一点费劲吧，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现场展示这个妆容。 对，我们刚刚是做了一个给脸部的皮肤做了一个清洁，然后和保湿，现在要开始打底了。 嗯， 对， 是的。 然后这款妆前它也是有保湿效果的，我们在涂抹这种护肤和妆前像这种质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提拉的一个动作。 嗯，就是提拉这样这个有什么效果吗？ 让脸部 变小一点是吧？ 对，更加紧致一些。 哇哦， 很喜欢这种产品。 这是什么产品？ 哎呦，就其实乳液质地的就 是都可以啦， 搭配按摩。对，主要还是自己像按摩，因为我们现在化妆这个点还好，一般大家可能早上一早起来就开始化妆出门上班啊等等，那那个时候脸部状态是相对浮肿的。 OK， 大家可以如果家里有这种脸部的按摩仪也 OK 的。 对， 嗯，哇，其实哎，我们就说这个底妆，就是在我们画这个底妆之前要做的这个步骤还蛮多的哦。哎，但是糖糖你平时会这样吗？ 也会这样。 你每次都会吗？ 这款就是妆前乳对不对？ 对。 哦，那你每次都会就是按这些步骤来吗？ 对，因为一般洗完脸之后就是护肤，护完肤就差不多。 我喜欢你这个妆前乳，因为它味道好闻，而且看上去颜色很白，会有一种错觉感，感觉涂上去之后人也会变白。 这个妆前乳的牌子是什么？ 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法国大宝。 哦，我知道它了，很就是价格也是很美丽的， 对，价格很美丽， 而且对，而且就是被炒得很火。对， 大概是多少钱？ 非常。 大概的价格是 100出头， 不到100，有的卖的， 真的。 对，所以小雨可能要种草了。 嗯，重点是抹在脸上的感觉很好，觉得非常滋润， 很舒服，是吧？ 特别 舒服。 好的， 我觉得比 CPB 的那一款还要舒服。对。 天呀，那我可能我也要买了，因为我用的一直都是那个，咱俩一直用的是 CPB 的那一款。 对 对，所以可以换了。 我跟一梦因为做的是一个节目，所以我们俩用的很多东西都一样。 好，就同时被 对。 OK， 我们隔离已经擦完了，对吗？ 对，我们现在来修一下眉毛。 对，哎，我真的觉得有化妆师真的是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如果自己画眉毛之前是根本不会修眉毛的。 我现在每次修眉毛都是等着有化妆师给我画的时候可以蹭一下。 对对对， 好机智哦。 而且糖糖你知道吗，小雨从来都不画眉毛的，因为她眉形很好看。 对，她眉毛条件很好，她是整个一条长得非常均匀。 是，我以前刚认识她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她那个眉毛是纹过的，没想到是天然的。 你没有跟我讲过你以为我纹眉的事。 是真的，因为刚认识你的时候那个纹眉已经开始流行了。对，所以我 就半永久。 对，半永久的那个眉形，我还觉得哎还蛮好看的， 特别真，有没有？好想问、 啊、 你在哪里纹的？ 可能会花很多钱。所以心雨，你平时就是如果自己修眉吗？在家里？ 我自己修啊。 自己修是吗？ 对。 你是跟教程学的还是？ 不是，就是自己修， 根据自己一些杂眉， 对， 然后把它弄掉就可以了。 对。 是这样子，我一般都不太敢下手，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下手之后我的那个眉毛就缺了一小块，就很丑。好，我们把眉毛修完了。 对，他的眉毛就整个眉形就很好，稍微修一下那些多余的地方就 OK 了。 嗯， 好的。 就有的皮肤特别干燥的就建议在皮肤做好保湿之后再修眉，这样子会就是减少刮伤的这样的几率。 嗯，好的。OK， 我们下一步是可以开始我们的底妆了，对吗？ 对。 其实因为有一些化妆师呢，他画底妆他有一个特点是他会将比如说小雨这种皮肤比较白的，然后呢他就会选择那种混合一点的，比如说我加一些白的粉底液，然后再加一点点深色一点的粉底液，那样显得就是会比较立体感会比较突出。 然后对，其实也可以就是整体上完之后，然后在后期脸颊两边再打一些深色的也会 比较自然嘛。对， 会， 我觉得会比那个正常的修容要自然一些。 是。 好， OK， 我们小雨现在已经开始涂粉底液了。嗯，我觉得每次人家用这个粉底刷刷的就很好， 我自己刷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均匀，反而没有用手涂的效果好。 而且我很怕就用粉底刷我会起皮。 对，粉底刷在皮肤很干的情况下如果去刷的话，它会导致你的起皮现象更加严重。 对，所以 秋冬季节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方便还是说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海绵蛋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没错，而且在我们在化妆之前呢，将我们的海绵蛋呢稍微浴湿一下，对，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 就是让我们 的话就是往那个上面喷一点点化妆水吗？ 喷那个喷雾就可以，补水的喷雾。 你可以喷喷雾，或者你洗完之后用纸巾把它捏到不会再出水的状态，但它还是湿润的就可以了。 对，所以就让它更服帖嘛。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这种粉色高冷的这种妆容，就少女感的妆容，其实它那个粉底也不用打太厚了， 对， 就薄薄一层，而且小雨的皮肤很好，对， 因为少女是不能化太厚的妆的， 对。 那她本身也真的就很少女， 就是很少女啊，她 很萌，每天都很活泼。 小雨，你的头可以再稍微正一点点，对、OK， 好。 闭上眼睛。 哦，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发现很多女生在打底的这个过程当中，涂粉底液的这个过程当中，她不会对我们的眼部进行打底。 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哎。 我上次告诉过你了，就是一定要 是一样打底， 一定要打底的，因为这样它的，因为这样它的那个眼影上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那眼部打底就是正常你用的底妆涂在眼睛上面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 一般是的，但如果有眼睛有一些人他的 专用的， 对，会就是皮肤表层会比较薄，可以看到毛细血管那些很明显的话，是最好用像他刚刚提到比较专业的眼部打底去进行一个遮盖。 我记得是哪个牌子，是 Makeup 他们家好像是有专门的那个眼部打底吧， 丽玲妃家也有专门的， 有、就是、 有很多牌子都有， 对，他们很多都会有这个的，其实都挺好用。 对， 我们来上一下遮瑕， 接下来上遮瑕对吗？ 对， 好， 遮瑕是粉状的耶， 粉状的、 哦、粉色的， 不是膏，不是膏状吗？ 不是膏状吗？ 嗯、哦，不是膏状的， 这样会不会很干呢？ 嗯，其实还好，待会给它再晕开就行。 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遮瑕一般都是那种膏状的，对，比如说比较火的那一盘的那个叫 Ipsa 他们家的遮瑕盘还是蛮火的， 对 对， 但他们家的遮瑕盘就是可能补妆得勤快一点， 嗯，因为他家比较颜色还是比较偏， 就是它的颜色使用率是很高的，嗯，有一些太过于专业的遮瑕盘，它可能需要你进行调色等等等等。 对， 我们可以用再稍微浅一点的遮瑕，在法令纹这里进行一个提亮。 哎，我从来都不会用遮瑕，哎，小雨会用吗？ 从来不用，哎， 我也不用， 但我有遮瑕，我那一盘遮瑕膏大概用了有三四年了吧，就是如果我长痘的时候非常红的时候可能会稍微遮一下，但如果平时不长的话就不会。 嗯， 因为遮瑕膏如果使用不好的话会觉得有一点， 对， 嗯，会觉得 有点 脏的， 有点起伏，对对对 对， 所以一般只有这种 一定要控制好， 对，所以一般只有这种化妆师给我画的时候我才可能会用到遮瑕。 对，而且就在就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会遮一下，我因为我是天生有那种小雀斑的，但是后来就再也不遮了，所以遮瑕膏对在我这儿使用率也不是很高。 哎，但是小雨你不知道吗，就是有雀斑的女生就很性感。哎、 哦、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我才不遮的呀。 对啊，就是舒淇嘛。舒淇就是、 对，所以会有很流行雀斑妆这样。 对，其实我们也不要忽视我们的眼睛，就是眼底的这部分的眼影其实也是蛮关键的，就会显得眼睛会更大一些。 刚刚唐唐你在我就是眼下面这一块打的是什么颜色的？ 嗯，打的是偏粉色的遮瑕、哦，是用肤色遮瑕，但其实像偏粉一点偏沉一点这样 气色更好。 除此之外它的遮瑕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对，唱 好，我们现在还是进行的是遮瑕的这一部分，我们的糖糖呢可以稍微进度是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嗯， OK， 接下来我们是 打完底妆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润唇。 嗯， 有我们知道就是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其实女生嘴巴容易干裂，所以她涂起来口红的时候就不会很好看， 尤其是我嘴唇真的很干。 对，所以我们在我们不仅要就是对我们的面部进行保湿，我们的唇部啊也要进行保湿，要不然涂口红就会不是很好看。好，我们现在开始涂眼影了，对吗？ 对。 所以你选择的这个色盘是那个 CanMake 他们家的五号色盘，对吗？ 对，就刚刚有提过的。 好，这个是在用那个最浅的颜色在给他画这个眼的轮廓，对吗？ 嗯，对，刚刚上了轮廓，现在我们铺上一些粉色。 哦，好的。他的眼底也会画吧？就是下眼影。 会画。 好。嗯。 平静的时刻。 OK。现在我们堂堂的在给我们小雨画下眼影。我曾经就是以前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从来都不画下眼影，最后我就会觉得妆容有点奇怪，就不会像别人那么好看。然后最后发现， 其实下眼影画好了之后是很自然的。 对，下眼影画好之后真的很自然，就是它整个的眼睛会显大一圈。哎， 它就像给眼睛多了一个框一样，就把你从原来的那个状态再往外拉了一圈。 是的，其实我们眼影的这一步我们堂堂画的还蛮快的，就是因为一共是几个颜色，大概除了那个灰那个棕色的是吧？ 对， 应该是四个颜色叠加起来。OK， 所以这个眼影呢马上就要 OK 了，对吗？ 差不多了。 好，那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还会继续为大家展示这款粉色高冷的妆容，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播放一首歌曲稍微放松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

就是我们以往概念里面就是 那种纯粉色， 对，纯粉色，嗯，它是带有一点灰调在里面的，这样会显得更加的高级一些。 明白明白，嗯，好，因为我知道最近用了一个相机一个软件，里面就一个高级灰的那个颜色，我发现它有点粉色调，哎，对，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哦，现在又开始 刷睫毛， 刷睫毛了，嗯，OK OK。其实我觉得睫毛这一步也很关键，它真的可以把你的眼睛放大。 对，因为睫毛它就感觉像让你眼睛上下拉开一样。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平时化妆的话，我并不是很建议大家就是弄那个假睫毛。 嗯， 因为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比较适合吧，有的人可能贴上之后就会有点假。 唐唐，你自己的睫毛是 真的？ 很长吗？唐唐的睫毛 很好看，非常自然。 嗯，就是也是自己给它夹了之后，然后刷一刷这样。 我以为你是接的那种自然款，哎， 没有。 其实小雨本身的眉毛也很好看，也很长很密。 你说的是睫毛吧？ 对啊，睫毛。啊，我刚说的是什么？ 眉毛。 哦 ，sorry， 是睫毛，睫毛。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唐唐正在给我们的小雨化妆，化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甜而不腻的高冷粉色妆容。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二，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你们在笑什么？ 笑我有一根睫毛要掉了，但它又没有掉，拔也拔不下来，就是在那儿 断层了是吗？ 对，很尴尬。 OK， 好，现在就是 眉毛 了对吗？哦，对， OK， 小雨先把眉毛梳理。 对，小雨的眉毛其实还是很好画的，就按它的形走就可以了。 其实他的眉毛只要把后眉尾这一块 加深一点就好， 稍微加深一点， 加深拉长一点，嗯，我觉得小雨适合稍微长一点的眉毛，因为他那个眉骨蛮高的。 嗯， 对，所以长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看。所以我还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另一位嘉宾心雨，就是如果这个节目做完之后，你有没有，你会不会喜欢这个妆容？ 会啊。 你会， 可能不太适合我， 你可能 肿眼泡， 不太会尝试是吗？ 对，但是会很喜欢。 嗯，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你的眼影可以换一个别的颜色的选择。嗯， 对 对，我觉得也会很好看。好，我们的眉毛快完成了吗？OK， 所以这个眉笔是一个黑色的是吗？ 嗯，是深灰色跟黑色一起用的。 嗯，好。好，我们的眉毛，哎，用等一下再刷一下那个染眉膏吗？不用再刷了是吗？ 不用，因为 小雨的话筒可以给他一下。好， 嗯，不需要，因为他本身发色在这里是深色系的，所以他的眉毛 OK。好， 我很喜欢唐唐今天画的下眼影，哎， 是吗？ 对， 等一下，你回到这个主播位置之后， 让你好好的看一看我， 好好看一看，然后我们用这个比较近一点的镜头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展示一下。 嗯， 所以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赶紧下载我们的一直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内容。 嗯，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 没错， 哇，这哎很好看哎，尤其我觉得就是眼线如果不是很浓的话，就是不是很粗，尤其今天我们小雨只画了这个后半截的眼线， 嗯， 对，就是会显得很年轻。不是，不要误会我这句话，我不是说你显得年轻，是这个妆容它就是会显得很年轻。我知道 其实一梦真的活得很不容易，因为我就是其实我私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我只要一在直播的一个状态，我就会经常给他挑刺儿， 他总是 diss 我。 对， 然后我们下来上腮红。 好， 然后腮红我是选了两个颜色，就是一个是偏裸橘色一点，然后一个是粉色，这样子 叠加起来，对吗？ 对，叠加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纯粉色或者是纯橘色这样的颜色涂在脸上的话，总觉得会有一点点奇怪，所以两个比较暖色的这个色调混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效果会很好。 对，也会比较适合暖皮一点。 对，选的就显得很嫩。 这个用量我觉得还是要掌控一下，不然这个颜色看起来如果自己用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深。 对，它就是我觉得化妆只要碰到粉质感这样子都是少量多次，就是你可以每一次都上的少少的，哪怕感觉不出来多刷几遍它都是好的。 嗯，好。然后哦，腮红已经 OK 了是吗？ 嗯，没有。 哦，还差一个 颜色要叠加起来。对，刚才用的是一个裸色的。 好的， 这个腮红的味道很好闻，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粉色尽量可以涂在你这个比较靠眼底的地方。 对， 因为我记得对，因 为 对对对，就是 什么青春， 对青春，我听说村村。 所以一梦，你今天让我化这个妆，是不是因为觉得我青春已经不在了？ 怎么会？怎么会？就是在你脸上完全就是不 好了，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 你 这个话题， 你总 是 往这个 宿命 引。小雨总是说他已经老了，但根本没有，就他的身材真的太完美了， 身材真的太完美。 我有一位男性友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小雨你就是颜值不够，身材来凑。 哎，我所以我觉得他这位男士啊，真的说的不太准确。 那你要不要去隔壁 diss 他一下？ 我不要，我 diss 不过他感觉。好，现在我们正在给我们小雨修容。因为其实我说实话，我跟小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颧骨有一点点高。 我是属于颧骨高，然后我下颌骨这个位置也比较宽。 其实还好，因为小雨的脸比较小。 对，她的脸是真的 很 小。 对， 其实如果觉得自己颧骨高的话，我们可能平常看很多这种美妆视频都会让我们把修容打在这个位置。 对， 但其实越打在这里会越显得我们的颧骨更高， 对， 突出了这一块，就很多人会把高光扫在这里，修容打在这里 根本不好。所以我觉得修容一定要打在我们的那个颧骨上。 是，对，就是 它可以显得稍微就是低一点，那个颧骨 打在颧骨旁边这个位置， 从我们凸出来的这一块， 对， 浅浅的给 扫就好， 对，扫过去。 因为我觉得那个美妆视频的博主他根本颧骨不高，你知道吗？所以他又扫那个位置，所以就很坑人。就像我闺蜜今天说的，她想看那个肿眼泡的那个 内双肿眼泡， 对，肿眼泡的应该到底怎么画？但是她看见那个模特居然是个就是大眼睛双眼皮的那种， 太坑人了。 那所以那怎么可能会展示很好呢？根本不可能。 对。 所以模特还是很关键的。好，我们把这个鼻影也稍微打一些。好的，现在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画口红了。 哇，好。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妆容到口红这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就是改变你整个妆整体给人的大感觉。 没错。对，就是我们在每一次上妆之前呢，我们的唇部肯定是要润一下，那在画口红之前呢可以稍微给它擦一下，不要太润，就只要看到它不起皮就好。 如果我们要上浅一点的颜色也可以先在唇部 进行一个打底。 对， 好。所以它如果打底的话，它这个上色度会更好。 就更贴近它的这个口红的原色。 嗯， 因为就是 一会咱们要上的就是一个比较浅的颜色吗？ 就是刚才我们推荐的是那个 YSL 的那一款吗？ 对，先用那个打底。 好，我还是挺喜欢看，想看那一款的颜色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自己唇色也很好看。 嗯， 就是稍微的给它 生命的颜色呀， 就很少女。 因为少女不涂口红是吗？ 少女一般都不涂口红。 哎，一梦，如果现在让你回到高中时期，你会涂口红吗？ 我会啊，我是会的。就不啊、但是我高中没有，我高中只涂唇膏，因为我们班主任管得很严。对，如果现在穿越回去的话，我会涂，我会涂我现在嘴上的这个阿玛尼黑管的501吧，501这一款。 我们可以用一个就是刷头比较松散的这种刷子 来涂嘴巴，对吗？ 对。 而且我希望你给小雨那个嘴巴涂的稍微嘟嘟一点。 可以、啊、 嗯。 这样子的刷子它刷出来的唇边就不会太过清晰，因为太清晰的唇边它也会显得就是有一些年纪感。 嗯，好。 当然也是分情况的那一种，就会显得比较成熟吧，也不能说年纪感。 嗯， 因为真的到一定年纪也不清晰了。 一脸无奈的小雨苦笑。 这个颜色叠加，反复叠加，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深度 啊。对，其实我发现就很多这种颜色比较偏淡一点的这个唇釉吧，或者是口红叠加出来的效果和单涂一遍的那个颜色确实是不太一样，而且叠加起来就是会更好看。哎，因为颜色深了嘛。 嗯，那我们可以就是唇中部加重，然后往两边慢慢的过渡过去。 好，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已经够的感觉，但可能在我们镜头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这个颜色有点淡。 镜头上面显得有一些苍白，但其实这个颜色是挺好看的， 很好看。 淡 粉色，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深色在这里面，让大家看到。 好，我们现在堂堂正在给我们小雨叠加这个口红的颜色，也是要也是进行到我们最后一步了。 我现在叠加的颜色它也算是偏烂番茄色这样，但它浅浅淡淡的从唇部中间往 外，就有点咬唇妆对吗？ 对，但它又不会咬得那么明显。 嗯，OK， 这样应该稍微能看出来， 就是差不多了，对吗？我们的这个还需要再继续叠加吗？ 嗯，不用了， 涂高光是吗？ 对。少女的话，苹果肌一定要非常的饱满。 对， 你生活当中涂高光会有点夸张吗？ 嗯，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高光看你的用量。就如果你不是涂的就是人家怎么说，就是说一定看出来打高光的那一种，其实也还好。 鼻梁、额头， 对， 下巴。 其实刷高光在下巴这一块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就如果你觉得自己下巴太长你可以横着扫，如果你觉得自己下巴短的话你可以竖着扫。 那我就需要竖着扫。我下巴很短。 对， okay. 还有一点就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在唇峰来放松，对，这个地方 唇峰那个位置稍微打点高光， 对， 哎，它的效果是突出什么呢？ 也是让你的嘴唇有撅起来的， 好，饱满一点，嘟嘟的， 就感觉在撅着。 OK， 他的意思就是有一种年轻的错觉， 年轻的错觉。 我可以把头发放下来。 好的，我们小雨呢就还有糖糖呢，就今天完成了我们这个主题甜而不腻的高冷粉色妆容。那接下来呢，也请我们小雨还有我们的糖糖回到我们的嘉宾席，还有我们的主播区。 好的， 感谢二位。好的，欢迎小雨回来。OK， 您可以说话。 好的，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是的，我们来用这个比较近一点的镜头来展示一下我们小雨现在的这个妆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光实在是太强了，所以现在显示出来小雨的这个妆容会有一点点淡。 对， 但是很好看。哎，他这个高光涂得很好。哎，就是在镜头，尤其在镜头这一块看出来，就是你五官现在很立体，非常立体。 对，然后我自己从镜子里面看，我是非常喜欢， 让好看，真的好看。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嘴唇的部分， 哦，好好看， 颜色很好看， 很好看。哎，这个怎么叠加出来成这种效果？就是我很喜欢的奶茶色，因为我记得阿玛尼出了一款奶茶色，但是它已经不卖了，就是不卖了，所以我一直很想买。 停产了吗？ 停产了，对。 停产。 对，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就是今天我们糖糖自己叠加出来的这种奶茶色， 很好看。 对，所以你口红不一定要多， 就因为我以为他化粉色妆会给我涂一个，就是非常粉的那种颜色，但并没有。 对，并没有。给我们的小雨涂了一个奶茶色的口红，真的很好看。所以我刚刚说不用口红很多，如果你想要的颜色，说不定自己可以调出来，对吧？ 对， 是这样子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再稍微做一个总结吧。做一个总结，就是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主打的妆容，高冷粉色妆容。所以我们其实比在刚才我们看了所有的这个化妆步骤，我觉得最费时间一点的应该是眼影的部分，眼影部分和嘴巴的这个部分。 对， 因为粉色嘛，粉色就是比较嫩一点呀，然后比较青春活力一些，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眼影呢，我们的 可以让糖糖来总结一下， 再总结一下给我们好吗？ 我选的眼影就是它大致上你能看到它是属于粉色的，但它绝对不是粉的那么 单一的那个粉。对， 对，我在他脸上用的粉色当中，不管是眼影、腮红还是口红，其中都有掺杂一些类似于橘色、棕色这样子的成分进去。 暖色的， 对，因为粉色它其实，我们平常可能印象中像这种背景，这样子的粉，它在这上面这个角那里它其实是偏冷的，就是在脸上会是有一定的冲突感。然后把它拉回来更加的贴合整个妆容的状态，整个皮肤的状态，我觉得掺杂一点黄色系的、棕色系的这样进去会更加的合适一些，然后又不会觉得说啊你脸上怎么就突然多了一块那种感觉。 哦，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采用那样子的原色大面积上去，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种舞台性戏剧化的一些效果。 哦，明白明白。所以就是我们日常嘛，日常，所以就选择一个比较偏暖一点的颜色就好。 对， 就好， 就是 或者比较叠加棕色这种。 就是我发现它在你的眼尾的部分就是稍微添加一些棕色。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显眼睛大一些，所以你不能全部都是粉色的，就显得有点肿了，不好看了。 对， 好，然后就是我们的唇部了。唇部刚才也给大家仔细说过了，就是用个叠加的方法，如果你不是完全适合那种樱桃粉的颜色，就是可以用这种叠加的方法。 是的， 对，在小雨的这个唇部上呢是一个奶茶色。来，我们再切一下镜头再看 奶茶色，然后 对，看一下小雨。哎，你今天这个修容打得也很好。哎， 对，很好看。 是，等一下可以美美的去吃饭了哈。 对， 可以美美的吃饭了。好的，我们的节目的时长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对， 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回看来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然后跟着糖糖一起来学一下这个甜而不腻的粉色妆容。 没错， 然后你们等一下也可以去很美的吃饭了。 哎，是的。哎，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糖糖还有我们的心雨。 谢谢 谢谢。然后呢，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拜拜。